进一步救治，之后佢情况恶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惩教署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进行死因研讯。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系天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个电车服务啦。较早前因为火警暂停的跑马地圈电车服务啦，而家已经回复正常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车多，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是多车，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咧将军澳到去旺角仍然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反方向翻沙田同样都系近太子道西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培正道。大指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御港湾。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福民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环江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二台六月三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黄耀祖做我们的好认真嘅，因为我个人好念旧嘅，每一段嘅过去都系我哋嘅集体回忆。 但系你衫裤鞋袜全部都买新嘅咯。 而歌曲。就是为我们结构成美好的回忆了，我会很认真地去选每一首的经典歌。 喂，认真啊，几时肯给我唱啊？ 想知我有几认真，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骚是我们的，但认真啊，亦都是你们的。 隔了两年半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依然是非常之亲切，好似同两位远房亲戚再次见面咁。佢哋依然系咁风度翩翩，咁靓仔。 我是奶茶刘敬文啊，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咁就要听实今个礼拜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自靓仔嘅阿一同自有型嘅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会会会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援会。 好啦，指定动作啊，播一播天气同埋时间先啊。 而家时间啊2:09啊，然后室外气温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64%嘅。 好啦，今日咧我预备咗一条题目咧， 阴阴嘴笑。 嗱，平时咧同波胜咧都系我哋两个会度下啊头讲啲咩好啊成噶嘛，我哋有互相有一个叫做即系交流去度下 谂嘅，有嘢谂嘅，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我預備咗一個題目啊。 係啊，一翻到嚟嘅時候咧，佢 肥仔啊， 好少可係佢等我，通常我等佢等我。跟住一翻， 肥仔陰陰嘴笑。 係啦，佢話啊個頭有啲嘢，我唔話俾你聽住，一間你先知咁。 好啦，啊，作為一個男人啊，我哋都算係一個男士節目啦，係咪先？ 係 係一個男士啊，最緊要係啲咩啊？其中一樣嘢啊，唔好話最緊要，其中一樣最緊要。行动力 哦，我以为嗰啲好老土啲肾啊， 嗰啲交翻俾阿曾国芝同埋方国芝讲翻系啦。好啦，行动力系最紧要嘅。 系 入到嚟呢个直播室，有冇发现一样嘢？ 有冇发现一样嘢？ 三二一， 冇、啊。 我买咗对鞋啦，买咗了， 咁快 买咗了， 哇哇哇哇哇！ 行动力好高系咪啊？你仲要谂下，我而家日日开戏。基本上 有时间买， 我得今日放假就走咗去买鞋啦。 根据我对阿一嘅认知咧，佢纠结一样嘢嘅时候，佢想买都好，佢开口会讲，节目会分享咧，我大概 feel 到佢会买嘅成数系几多嘅。 开口开声口其实都会买嘅， 但系你冇咁快啊嘛。讲嘅时候，我觉得你只系我顶多俾你60%。 但系今日想讲嘅系咩咧？即系呢对凉鞋令我谂起一样嘢。喺我买嘅时候咧，我谂起一样嘢嘅， 系 我谂起我哋一位嘅。已故嘅同事， 边个？ 黄冠斌。 哦、oh, 哦、oh,，so sad。哦， 正妙，其实都唔使正嘅。OK， 系啊，大家得闲去下佢 IG 嗰度就可以见到佢啊。 系啦， 系啊，我都系靠呢啲方法见到佢嘅啫。 好挂住佢啊！ 咁好啦，发生啲咩事咧？咁啊，点解买呢对鞋嘅时候谂起呢样嘢咧？嗱，我你知噶啦，男人买嘢咧就一定会做好多资料搜集嘅，系咪先？ 系 系啦。凉鞋咧，我都做咗好多资料搜集，绑带啊、透气啊、个爪地力啊嗰啲嘢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好啦，另外一个就系个牌子啦，因为咧始终咧小弟咧有翻咁上下体重啊，即系就算而家即系叫做个体重好似稍微减咗些少之后咧，但系你如果见到啊手下留情都po咗张相咧，我都仲系有条士啤胎喺度噶嘛，即系个体重虽然系减咗，但都系180磅嗰、那个嗰、那个 嗰啲肉系遮唔到， 都系咁样嘅。OK， 咁所以咧，对于小弟对于买鞋咧，有翻一定嘅执着嘅， 要承托到系 啦，要承托到我。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牌子嘢，你知小弟又唔系话要 Gucci、LV 呢啲追求啦，唔系呢啲啊，但都系有些少嘅执着，即系起码啲实用啲，即系好似如果你波鞋嘅咁。金钱牌同三间， 都系嗰啲啦， 系咪先？金钱牌同三间，你直播不定白饭鱼， 系 咁都梗系系啦，自己有得谂啦，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咧，即凉鞋或者行山鞋咧，都有啲比较贵些少嘅牌子啦，即系例如 T 字头嗰对咧 ，T 字头 即系呢对啊 ，T 字头呢个都 OK 贵噶嘛，谂下一对拖鞋都可以卖200-300元。 仲有一对。仲有一個係 C 字頭好出名啊，哥倫比啊， 係係啊，仲有S 字頭啊 ，S 字頭唔識啊， 所羅門啊， 係、哦、 啊，即係呢啲稍為貴嗱，如果佢有出涼鞋嘅話咧，呢幾個牌子大概嘅價位咧係可以去到700-800元嘅， 啊，真係好貴。 好啦，700-800元買一對涼鞋咧，我真係覺得有啲離譜嘅。即系行山鞋700-800元我都觉得 O、OK、K。 明啦，你就计嗰啲布嘅 系啦 百分比你都觉得。 当然一件头嘅泳衣同比肩尼嘅泳衣咧，永远系唔成正比嘅。 系啦， 越少布咧，唔知点解系越贵嘅。好啦 ，anyway， 咁跟住我就买咗我而家俾你睇呢对咧。 呢、這个 N 字头咧，以前细个你背囊都应该会有啦。 又或者水樽系经常用呢个噶嘛？ 泳裤都有啊。 系啦，嗱呢个我 search 翻咧。因为啱啱提嗰啲牌子，啲外国牌子啊， 系， 即系你知我哋对于外国牌子有个迷思噶嘛，觉得好啲。咁呢个咧，如果我上网 search 咧，就应该系香港嘅本土牌子嚟嘅，原来。 哦，系啊， 我而家先知啊， 我以为日本啊嗰啲、 好似佢嗰边，但系就 哦， 系啦，即系最早，如果你真系要好 的丹系咪有个听的碟定的丹啊？总之你好深究嘅话咧，都同日本 系 有啲关系嘅。但而家主要都叫香港牌子咁样啦，系、 哦、 啦。咁啊，即系你知本土货偶然系会平些少嘅。 嗯， 咁呢对嘢300多元左右啦。 三百几？ 嗱，好啦， 哇，你买两对都得。 系啦，买两对。好啦，个问题嚟啦。一乜解救谂起阿黄先生咧？ 系， 因为佢有个逻辑嘅，佢经常同我讲嘅，即系你啲嘢要买咧，一系就买最好，如果唔系你买咗啲差，即叫做即低一个价位嘅嘢，你翻到去之后咧 唔啱咧，或者 唔 舒服咧， 或者用完系争嗰些少咧，你就你再跳翻去买高价位嘅嘢咧， 就蚀咗啦。 蚀咗啦，个道理好似咩咧？你买电脑 哦。 你买电脑，如果你买同一个牌子啊，你当生果牌咁样啦， 系， 即系佢有分 Air 同 Air 噶嘛，系咪先？ 啱啊 ，Air 系平些少啦，系咪先？唔 Air 就 就贵啦， 系啦， 皮几啊？ 咁喺佢嘅概念入边咧，系就一步到位四只字。 哦， 系啦，好啦，我就问你啦， 呢一样嘢真系， 因为咧我真系未嗱，我但系点解纠结咧会买一对平些少？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呢对凉鞋我会着几多次，或者系咪我真系经常会用得着啦？咁、 嗯、 所以我就有呢个纠结位。例如我最早买单车咧，我都唔系一下子买万几蚊，当然万几蚊都系好平啦喺单车界入边。我都系买咗一架千几蚊嘅折车，嗰架而家喺老领屋企啊。 我系俾 系啊，我先因为我要先 confirm 自己系真系会爱上呢个运动。 嗯。即系唔会一嚟就咁大投资嘛？ 系啦，咁但系黄冠斌咧就觉得一嚟就应该要投资大啲，你先至会更加容易爱上呢样嘢，或者先至可以叫做 facility 啊，即系中文系咩咧？协助到你嘅工作或者你嘅表现。 系， 如果唔系你到时再跳咧，你又使咗够钱。系啦，即系例如原来我买咗架1500嘅接车嘅，我玩咗一年啦，啊，我真系觉得唔够啦，我要跳去10000蚊。咁我点都要买嗰架10000蚊，咁我咪使嘥咗个1500咯。 系， 好啦，喺你嘅概念。你会点谂咧？ 呢、这、一个 topic 曾经同方志豪喺节目度有讲过嘅， 系 而我咧系崇尚呢一个嘅逐步嚟循序渐进。 哦、okay, 我呢边 系啦，因为你仲可以有即系我嗰阵时我哋讲电子嘢，你有二手市场噶嘛， 系 同埋嗰啲嘢如果系兴趣咧，你唔知道自己好似你呢个情况，你唔知道自己究竟有几 into 呢件事。 系啦，又或者我着完之后，原来我都唔系真系攞嚟行山嘅， 系啦， 咁我咪嘥咗咯。 系啊，嗰时我就系谂紧买电脑，跟住志豪爸爸同我讲话。一买梗系买最高 RAM 嗰啲啦， 系啊，嗱佢同黄冠斌其实同咧类人嚟嘅， 食两皮嘢，我话诶，咁我都未必用得着，你而家货师你会用到啫，但系你俾咗加多几千蚊，就系为咗嗰个你唔确定嘅因素，我觉得咧个风险实在太大啦。 因为我今日咧都有另外一个经验嘅，买一啲冷风机啊，即系而家好兴咪即系斟啲冻水入去啊， 系啊， 然后吹啲风出嚟冻啲 啊， 系 啦，有啊有啊。 咁咧如果你平平地即系冇咩牌子，集乜牌嗰啲咧就。100多元有一部嘅，如果你买牌子嘢咧，又系5-6700元嗰啲啦。 系啊， 好啦，你点拣啊？ 我会买， 我都系 买 100多元 试 一 试， 要跳先再跳。 系啊，你都唔知啱唔啱用。 咁跟住我就嚟咗一个问题啦，系咪因为我哋系穷人咧，先至有呢个思维？ 系 嗱，黄冠斌系搵大钱嘅人嚟， 我同意。 系啦， 如果我有钱，我使乜要谂啫？你要谂系咪一步到位，定系循序渐进？因为我本身资源有限啊嘛。 咁我哋系咪要跳走呢个嘅思考模式，先至可以变有钱人呢？ 唔系，以我哋嘅状况，我哋跳咗呢个模式，只会越嚟越穷。 所以咧，我今日揾咗三个有钱人嘅思考模式。 系 第一个，即系 tips 啦，有钱人点样成为有钱人嘅 tips 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第一个，支出咧唔可以多过收入嘅 30%。 系 第二，千祈咧即系信用卡嗰度咧唔好净系还免批。 系 第三就系、是、尽量唔好买新车。 其实我三样都冇出现，点解我仲系咁穷咧？ 系啦， 首先我冇车，唔会买新车。 嗱，呢三样嘢冇喺你身上出现， 系， 但呢三个点咧喺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咗。 例如 喺两个礼拜前嘅寻常事，师培就介绍咗呢三个点， 哦、 我借咗佢嚟用，我特登翻听翻，因为我系佢哋嘅 fans， 所以我记得佢讲过啲咩。多谢师培， 多谢 大家想唔想？唔系，不过题外话，即系因为始终我系一个寻常事嘅 fans 嚟噶，由细听到大。你都系啊， 我都系。 大家想唔想我哋同陈上士 crossover 一集啊？ 留言话俾我听啊！ 系留言话俾你，因为呢排咧二台咪大兜乱嘅，糖水滚糖鱼，即系例如阿祖去敏感时刻啊， 之前曾志豪嚟见面翻， 我有朝听晨光，开早班听晨光，咦？点解呢把声咁熟嘅？阿玲嚟噶， 系啊， 佢咪做错啲咩事啊？俾人掉翻 上去，掉佢翻上去啦。 所以咪如果即系而家都兴玩呢样嘢，即系如果大家想嘅。 你见你见我哋抄条桥都要抄沉上司、啊， 你又知道我哋几中意啦？ 你知道你几缺货啊？希望大家可以俾个机会，我哋可以跟沉上司学下嘢。 系啊， 系啦。如果大家话好嘅，我哋就同监制倾下， 谂下 系啦，点样有一个星期咧四个钟，我是你的沉上司。不过呢个唔得，因为一定系沉上司摆先嘅。系啊，寻常是你的后援会咁样， 系会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食得几好啊！ 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哋即刻请他哋出嚟。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比赛嘅故事主题系阿茂整饼，两位参赛者都系整饼师傅。 一号参赛者嚟自一间连锁饼店阿温 bakery 嘅阿茂师傅，由于系连锁式嘅经营关系，所以每个月都有好多利润，好多人都叫佢做谋取大量利润师傅，简称谋利润师傅嘅。 第二位参赛者个名又系有个茂字，叫茂波师傅。佢红裤底出身，全靠自己嘅技术打出一片天。最叻嘅就系将一块饼汤好多份，戒饼戒到出神入化，亦都靠咁赚咗好多钱。究竟两位师傅边个会赢出今次嘅比赛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 Arwen Bakery 的谋取利润师傅。如果我突然之间一无所有，冇晒任何的收入，得返一个饼，我可以点算呢？我两个女都仲未出世，我爸爸妈妈亦都身体好健康，仲搵钱多过我添。我买唔起楼，所以供都唔使供，我又可以点算好？就好似两年半之前，当时我呢负债400多万，完全不知道可以点做好。我用尽晒所有的方法，不断整饼，但是个情况依然都是没有改善。我记得当时的我是很担心，直至到我有一刻明白，其实今时今日最成功、最快、最有效的生意模式是教人整饼。就是这样，短短几个月，我已经还清晒我所有的债务，而且我的收入已经达到八位数字。以前我翻工要逼巴士，而家我拥有自己的一部林宝坚尼。所以今日我特登录咗呢段音，去教大家点样可以搵到多啲钱，就是教人整饼。希望大家唔好再行咁多嘅冤枉路。但系呢一段嘅录音只系适合一啲有决心去改变嘅饼铺老板。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现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今日我要讲嘅故事呢就是阿茂整饼啦，冇错，亦即系我嘅故事。啲人通常都叫我阿茂嘅，但其实我全名咧系茂波师傅。听到阿茂整饼，你一定即刻想话我冇嗰样整嗰样啦。嗱，你呢啲咪懒醒咯？喺整饼界又冇人唔识我阿茂噶，唔系我自己赞自己啊！啲人都话我嘅刀法出神入化。 清清清清清， 啲饼要几细，我都可以帮你劏。就系因为我可以将啲饼分得好细，所以啲老板好中意我噶。梗系啦，你谂下，几大嚿饼都好，我都可以帮我哋劏到一嚿嚿，劏得一嚿就卖多嚿，赚唔少啦佢哋。就算之前试过做间饼铺，啲饼劏完俾人告啊，其实我都唔好理嘅。赚唔赚钱嗰啲唔关我事嘅，只要有人欣赏我嘅刀法就得㗎喇。唉，可惜啊，我呢啲咁在意人哋点睇嘅人做唔长啊。几年前咋嘛，有位罗生就同我订咗嚿饼，话点整冇所谓，由我发版，最紧要係可以欣赏到我嘅刀法。 清清清清清， 我当时啊发咗足足7749个钟，劏咗我人生分过最精致最细的一嚿饼出嚟，整好之后咁我好开心啊，即刻亲自啊送嗰嚿饼去罗生屋企，想睇下佢好惊喜嗰个样啊嘛。咁我去到罗生屋企门口就揿钟啦， 叮当。 罗生出嚟之后，我急不及待就打开咗俾佢睇个饼啦。而佢当时嘅反应系点？你知唔知啊？佢一见到个饼就话：， 诶，不用分那么细，大家都系中国人啊。 哇，你知唔知啊？嗰刻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好似成刀雷劈落嚟咁样。嗰阵我就企咗喺罗生嘅屋企门口啊，人称罗生门啊嘅地方。我同自己发誓，从此唔再劏饼俾人，决定收山。因为我发现，原来我分得有几精致，劏得有几细都好咧，原来有人系会觉得咁样系冇意思啊。唉，所以我呢、這个。阿茂整饼的个人故事想带出一样嘢，7个字，不用分得那么细。 我都唔做噶啦，算啦，系咁啦。 今次嘅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会议今朝早结束，议程之一是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在北京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今次会议只是初审《港区国安法》的草案，今日不会公开草案条文。被问到人大常委会会不会在本月底加开会议，或者在八月的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港区国安法》，谭耀宗表示未收到通知。被问到草案条文是否有需要修改，因此未在今次常委会会议上表决，谭耀宗未有回应。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央视新闻访问表示，将就港区国安法向学生广泛宣传和教育，让他们成为知法守法的青年人。杨润雄说，在修例风波中，不少政治团体和人物为推动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误导或者煽动学生采取较激进或者是违法的行动。他强烈谴责利用学生作为政治筹码的手段。他表示，港区国安立法来得非常及时，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未来重点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安法法律、法制的重要性。相信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教育学生方面将会有积极推动，为学生介绍和解释国家安全法的意义、重要性、国家安全对香港稳定带来的积极作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23宗是本土感染，北京占22宗，河北1宗。在北京再多4宗疑似病例，全国累积83,352人确诊，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北京自上个星期四以来有超过200宗确诊病例，昨日新增的22宗病例，新发地市场所在的丰台区占13宗，大兴区8宗。当局在大兴区近3000个农产品市场和餐饮食堂等全面消毒，为超过2万人进行病毒检测。加拿大对中国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罪正式起诉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表示失望。总理杜鲁多质疑中国将案件直接联系到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司法程序，存有政治因素。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加拿大领袖对案件说三道四。网家评论，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大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都是车多，现在去尖沙咀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反方向去沙田车龙排到培正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在新界区方面，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大望仔路回旋处亦都是交通挤塞的，影响到现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澳头，大望仔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排到过去惠民路回旋处。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啦，为了配合道路工程，直到听朝的6点，中环德辅道中介乎北打街至到美利道之间一段去湾仔方向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多谢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喺一个人嘅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佢嘅真心说话讲出嚟噶啦 ，Tony。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系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歌声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午时间2:37，今天我们复活的女嘉宾是阿文啊。边位阿文啊？奶茶刘敬文啊！即刻听翻佢2018年嘅访问啦。 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就是刘经文 Lydia 你好啊， 叫我奶茶啦，大家好啊 Lydia。 我刚刚窒了一下，就是我不想叫你奶茶。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奶茶那个就是那个角色， 那个戏的角色， 但是上次你上来有介绍歌的时候，希望大家记得你是刘经文这个身份。 我以这五个月来讲呢，是件事是都是大家只是记得奶茶这两个字。那既然大家这么 friend， 其实没所谓啦，三个名字你喜欢怎么叫我都会应的啦。其实 首先我们先去第一个部分的，就是你估下我和阿一呢，边个试过因为想追寻自己想做嘅嘢，同自己嘅另一半分手的？ 哇， 系啦，因为基于咧个灵感来自有睇过另一个嘅访问，都有讲过，当年自己后生嘅时候为咗追梦咧，就冇办法啦，即系要忍痛同男朋友分手啦。 有嘅，我估系阿一， 点解咧？ 因为佢贱格个样。 唔系啊，因为头先你讲讲呢句问题嘅时候，佢有反应。 阴笑，突然之间喐一喐， 系。但系原来唔系嘅， 系啦，微动作嗰啲读心 假动作， 系啊，林保怡林保怡嗰啲， 系啦， 佢手指喐咗啦，佢 林 保，佢咬 心神探嗰个系。 好似睇嗰啲，佢个身体微微向右倾咗45度， 眼左边眼角向上戚一戚， 佢应该系心虚啦， 应该系阿一啦， 系啦，从阿一头， 佢左边只脚攰啦，佢肾亏啦， 你都知神， 所以你觉得从阿一头先轻微嘅反应 系冇错， 你觉得系佢嚟嘅， 系阿一。 嗯， 系咪中意睇呢啲咧？女孩子真系， 系咪会留意？ 即系嗰日我同你出街，假设我拎住部手机，你又话你今日系咪唔开心啊？唔同我讲嘢啊？嗰啲嘢咧， 咁噶啦，女仔多嘢谂啊嘛，多嘢谂啊嘛，同埋天蝎座啊，比较敏感啊，我 哦，天蝎座好咩个？ 好 记仇， 你可以话记性好，系啊，记性好啫， 睇放喺咩方面啦。 系啦，我都有一半人马嘅泽界， 诶，你都人马， 我真系人马， 人马 fit 啊！ 人马好啊，追寻自由啊， 自由啊，好 free， 但系听讲咁样就要揾个即系管束到你嘅人啦、啊。 系噶，因为束缚不来如人马座噶嘛，所以系需要人管住，呢个系真嘅。 系、 哦、好啦， 好嘢，嗰嘢 DJ 啊。 系啦，嗱，咁但系我又有人马座嗰个性格喺度， 系啦，会唔会人马座会唔会佢嘅爱自由咧？ 会唔会又影响到你嗰个选择咧？ 我有谂过阿、一，即系林保怡嗰啲，就系、是、其实 佢假嘅， 假嘅 反间计， 系啦。反間啊！ 反方向要硬踢自己只，唔係真係嘅。我唔知喎、啊，我見到好似似阿一多啲、啊。 好啦， 阿一似 最後答案啦， 真定答 阿一。 好啦，係錯嘅。呢个题目系佢开嘅，所以我就阴阴嘴望住佢笑，睇下究竟系咩事咧？ 我原来真系人马座， 人马座啊！嗰阵时系，跟住拍紧拖嘅，跟住就因为电台有 offer 有得做， 梦想嚟嘅。 其实未去到好远大嘅梦想，但系我想做咯。 系， 我觉得 机会嚟噶嘛。 因为我嗰阵时一路翻紧啲 office 工，咁我唔中意坐定定， 系 人马座啦。 系啊系啊系。 咁跟住之后就系啦，又有得我喺电台开咪啊，见下唔同嘅 artist 啊， 又可以创作。 系啦，好过瘾咁样，咁啊好想试。 而家咧？ 而家都系，嗰、那个初衷仲未被洗走啊！话你听，电台好多创意嘅嘢发生嘅， 你都估唔到你 partner 会扇你一镬噶嘛？ 点会估到拍咗个咁嘅 partner 咧？咁所以嗰阵时就真系女朋友又唔系太中意我份工， 哦， 咁所以就要二拣一啦。佢嗰阵时就，但一系拣我，一系拣份工， 佢唔中意你呢份工。 唔中意啊！佢屋企人都唔中意啊！ 哦， 系啊，即系觉得都系娱乐圈啊嗰啲，即系嗰啲啦， 大鱼缸 啊，系啊系啊 ，exactly 呢三个字啊。 吓，但系你男仔嚟嘅，佢都有咁嘅，可能佢惊你会唔会识得太多女仔。 系啊， 话 电台好多靓女啊，又访问好多女 artist 啊， 系啊系啊系咯。 系啦，咁啊 Lydia 嗰阵时你系 因为翻咗香港，首先异地恋已经系比较难去维系啊，同埋咪真系好难维系。 嗯， 咁咪。咪咁，同埋個即好似睇住未來嗰幾年，我都會決定留喺香港。咁好似嗰一刻真係覺得同你哋一樣咯，中意做嗰樣嘢，同埋投放唔到咁多感情去顧慮嗰段異地嘅戀情咯。咁但係 friend 嘅到而家都仲係，所以嗰陣時就覺得，哎，既然大家都仲係都即青春，即唔好咁樣啦。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大家，因為佢又係跳舞嘅，佢又係成個世界周圍走，即你好难㗎嘛，譬如我做完一日嘢，我好想同嗰人分享，咁但係我要等半日。但係都未必揾到佢。 哦、 因为咁呢啲囉，即係个当时真係会觉得嗯咁不如做朋友算啦。 同埋大家跳舞会明嘅。 係㗎，因为大家都系咪同埋最好笑系点解可以仲做到朋友呢，就是、因为其实我呢一种周围走周围闯嘅性格系佢培育出嚟嘅。 哦。 系佢好支持我嘅，其实一开始。咁所以你话当初嘅分开点都唔开心嘅，但係点解可以做到朋友亦都仲系 keep 住一个好嘅关系，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仲系做紧自己想做嘅嘢，去追即系去追随紧嗰个目标。 咁而家嘅你去可能揾另一半嘅时候，会唔会都会因为以前嘅经历令到你，我第时如果男朋友应该都咁样好似好啲，会唔会噶？ 唔系啊，而家个男朋友都系跳舞噶， 系即系都会揾翻呢个。 其实冇特登噶，同埋真系个人可能真系人马座啊，少少嗰啲咧系好随缘噶。 我都随咗两年几啦， 系啊， 仲喺度随缘紧，系啊，两年几都仲随缘紧， 随缘冇用噶，你试下随衫啊，可能有啲用咧你。 未有肌肉，而家未除得住。 够钟翻嚟啦！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邀请到咧2020年嘅 Lydia 刘敬文出嚟啦。 哇，好耐冇嗌 Lydia 呢个名啦。 系啊， 呢、 這 个名太耐冇听啦。大家好啊，我系 Lydia 刘敬文奶茶。 因为你两年几前上嚟嘅时候咧，我系刻意就唔叫你做奶茶，叫你做 Lydia。系啊， 系。 而家听翻到觉得 成功都唔成功，都系叫翻奶茶，好似好啲。 其实系啊，而家听翻个访问都觉得好哽咽，即系好作状嘅，系要刻意叫。 同埋究竟自己有啲犹豫，究竟系同咗边个讲嘢咧？ 系啊， 都唔记得啦，好冇归属感系咪咁？ 系啊， 我哋嗰阵时有冇追问点几时开始用 Lydia 呢个名噶？ 唔系，即系其实要分几格嘅。几时用 Lydia 咧？通常就系喺跳舞圈里边就叫 Lydia 啦。 系。 咁叫奶茶咧，就通常都睇完狂舞派后识嘅朋友仔，就叫我做奶茶啦。 系。 喂，刘敬文呢个咧，就只系其实真系我自己到而家都好唔惯嘅，只会有两个 case 系成日叫中文名嘅啫，一就系保领身份证。 哦， 刘敬文请到五号窗。 系啦，二就系睇医生嘅时候啦，刘敬文女士，请你到咩领药嗰啲嗰次 咯。屋企人，等先 ，Lydia 系由细用到大嘅。 是的，这个由细这个名字爸爸起的，所以就由细用到大的。 哦，即是他们叫你都是叫 Lydia， 就不会叫中文。 不是啊，他们叫阿文啊。 哦，是的，还有。哇， 即刻不像跳舞啊，件事。 喂，阿文啊，阿文啊，跳个 Locking 你看看不像啊， 即刻不像。 阿文给个 solo 来看看阿文。 是的。 阿文，我好正啊，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以后叫。 有另外一个感觉。 我叫你阿文。 喂，叫阿文。阿文，阿文你做乜其他花名阿文？ 阿文你话你或者叫文仔都得嘅， 或者再 都几啱我嘅， 再 old school 啲嗰啲文女啊， 有前辈咧就会叫啊敬文啊， 哦 敬文啊咁样咯， 哦，我哋公司都有一个敬文 ，OK， 我知啊 ，Kenneth 系啊，都系敬文，好似写法系都好似系咪一样添啊？ 一模一样啊，宇治文啊， 哇 正啊， 咁但系你仲有冇其他花名啊？阿文 有啊，因为我叫 Lydia， 咁所以。细个喺外国嘅时候，都啲人即系外国，但系香港人啊，就会叫做阿 Lee 咯。 阿 Lee 系啦，但系好多名，但系你譬如去到喺外国，佢哋咪会叫你简称嘅，即譬如你 Jonathan 咧，佢会叫你做 John 咁样。 啊系啊系啊。 Lydia 嘅简称再加少少街舞嘅变道咧，系 Lit， 好有型啊。 Lit 哦， 有型喎呢个。 喂，我想知道你啲学生系点叫你噶？ Lydia 姐姐， 哦，即系唔会叫你做老师或者姨姨咁样。 Miss， 而家一开始就再正规啲，你会叫做 Miss Lydia 嘅，系真系会咁样叫嘅。 我想讲阿仔好得意， 阿仔边个阿仔啊？ 有个成日喺你 Instagram 出现有个阿仔同你做过几次 MC 嘅咧， 啊，刘小华。 刘小华，刘小华，佢而家刘中华啦，人哋而家中一噶啦， 中一噶啦， 咁快， 系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眨下眼佢就中一，再眨多嘢佢就 DSE 噶啦。 哇， 有冇想自己参翻过啊？ 会，不过都真系要吓理心机啲工作先啦。你都知呢排经历完个疫情之后，啲想法好多都有啲唔同咗，讲兼，所以觉得自己应该即系要好好。策划下自己嘅未来，咁就睇缘分啦。咁几时生就真系睇缘分啦。呢啲嘢真系。 但系呢排啱啱终于 系 呢排终于完咗嗰、那个 狂舞派啦， 狂舞派啊嘛。 哇，系啊，狂舞派咗年半两年啦，咁终于奶茶喺上个礼拜咧，终于叫做认真嘅真实倾啦，即系我哋拍咗最后一个。需要我的镜头是两年前没有拍到的。咁然之后中间大家 又因为疫情亦都没办法去补拍啦。咁、是最近我哋先至可以用一个 mini crew 喺八个人里面即係呢个 limit 里面去拍囉。 但我想讲呢神有一个神奇嘅位呢就係、当年第一集婆母派呢譬如你哋呢一班呢都係嗰时啱啱入行嘅新人啦 ,Baby John 啊 ,Lockman 啊 ,Cherry 啊同埋你啦但到而家大家各自唔同譬如啦 ,Lockman 就係 Mira 队长啦跟住 Baby John 又有自己好多电视节目 啦 跟住你又继续跳舞啊 ,Cherry 又係歌手演员即係大家叫一起成长咗你再见返其实咁會唔會覺得好神奇呢 海賊王囉三個字嗰、那個 係、啊、其實係兩年後第一見返 我嗰个感觉就系海贼王，即系大家嗰个气场可能有啲唔同啦，大家嘅经历又有啲唔同啦。翻翻嚟，但系好得意嘅，翻嚟一去到排舞室咧，全班人就变翻好似初初识咁样，即系大家就会摆开晒啲嘢，或者最紧要就系譬如颜卓玲系一个例子啦。当年我哋两个系同一时间做新人嘅嘛，一七年， 系 咯。每次见到对方，其实大家都好明白。我成日都话企喺颜卓玲隔篱咧，唔可以同佢对望，因为一对望咧，我哋两个就会忍唔住即刻喊。 咁夸张啊！ 系好夸张噶，真系噶，真系好夸张。咁变咗好感动。前日啫嘛，我都见到喺启练舞室见到 Lockman， 佢 Mirror 都排紧舞啦，我唔知排紧咩，但系见到又系即系唔使讲咁多，无谓讲，即系就会即刻立立明噶啦，知大家辛苦噶啦，一个眼神就够噶啦，你够唔够瞓？你系今日开心定唔开心就知啦。 个个教我应该怎样，要点样？个个笑我想法以上，别再唱。个个叫嚣教我理性修养，个个对比要我默契赞赏。我却用我想法以情及信仰。个个教我应该怎样，要点样？个个笑我想法以上，别再唱。个个叫嚣教我理性修养，个个对比要我放弃真相。我却用我想法以情及信仰，无谓讲。I believe in the music that's playing. I let the rhythm take me to a different horizon. Just go with the flow, let go, let loose control. What do you say? The beat plays. Why you gotta say? 听你个听，个个听，边个讲？听得太多，只会一拖再拖。Look in the mirror, it's you. Stick around and b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you desire, you do you. 个个教我应该怎样，要点样？个个笑我想法以上，别再唱。有力太铿锵，句句劝诫逼我正常，别勉强。句句废话，句句判决牵强，句句进击，句句要我打仗。我却送我想法以情感。 关于你自己 嗰啲癖好啊，或者嗜好嘅嘢，即系冇咩人知嘅。 有个怪癖咯。 诶，好想知呢个系点样嘅咧？ 好中意文书啊！ 喂，喂，我你讲住先，我有本好好文嘅书，拎过你。 你讲住先，你唔系今朝去厕所嘅时候睇嘛？ 唔系啊，呢本书好好文噶，真心讲，我都系咁文。 但我想话我戒咗。 唔得，我要拎俾你问你。 你即系文书系你以前就有嘅， 唔系真系由细到大，由小学开始已经好中意文书。因为小学香港嗰啲咧，每年都买一扎新书。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嗰阵味好兴奋。 教科書有啦， 教科書同埋好中意書局，因為全部書夾埋嘅味，一入到書局度啊， 有啲草紙味嗰啲噶嘛， 唔同書有唔同嘅味，佢真係攞味。 係啊，身體力行嘅呢單嘢， 呢單嘢真係好好，呢本真係好好聞嘅。 點解啊？ 介紹下呢本咩書啊？ 唔係呢本我而家睇緊讀緊書嘅期本 reading 嚟嘅， 係佛學書嚟。 係啦，咁由於佢即係啲好舊嘅書嚟嘅， 係。 唉，我聞慣啊呢個。 係咪呢啲啊？係咪呢陣味啊？ 有啲香味， 系啊， 系啊，真系好好闻嘅呢啲。 呢啲图书馆最多啊，呢啲。 唉，图书因为啲书旧啊，跟住有阵唔识形容嘅味，你唔使怼落个鼻入边闻，系隔空闻，你唔系跌咗鼻 喎。索索书根， 抹埋啲鼻油 fit 喎呢本。 系啊，系啊，好好闻咧。 喂，我其实点解话俾我戒咗咧？就系试完又因为细个喺香港读书就系新书啦。 系。 去到外國讀書咧，佢就唔係新書， 哦， 舊書咯， 就循環再用嗰啲嚟嘅，諗住啊，一開學正啊，有書翻到細個， 唔係呢種味咧，形容得貼切啲嘅，係一啲好新嘅舊書。咩叫好新嘅舊書？即係啲舊出版嘅書，但其實佢係新正嘅先至會有嘅，係啦，即可能好耐以前嗰款紙質會有嘅味嚟嘅。 唔係啊， 而家新嘅書已經冇，唔係呢執，因為而家新嘅書係打曬蠟咧，已經冇咗嗰種味㗎啦。 嗱，就係打曬蠟嗰啲紙咧。舊咗係最難聞嘅，我以前點解戒咗就係聞嗰啲真係臭。 嗰次即係中招就係因為聞咗嗰啲。係 啊，喂，跟住轉行咯，中意聞。 轉行係轉係聞啲咩咧？係 啦，唔做文書啊，做其他係啦，你唔做呢個財政 文員啊咁啊嗰啲。 中意聞膠包打。 聞膠包打。 新嘅新嘅新嘅，唔好 攞。係樓上公司好多，平時佢又去攞㗎啦。喂，有一堆啊！ 佢話：誒，你講件事，我上去攞。 即係帶你上去聞啊！ 膠包打唔係膠味，我就麻麻啦。 唔係有啲膠味係 OK 嘅。 唔知點解真係好好怪啊！呢樣嘢好中意聞呢啲味。 即係最嗱，膠包打有兩款嘅，我呢個都叫膠包打啦，網狀嘅。有一款係真係最普通，攝啲嘢入去結口嗰只啫。 仲有啊，膠袋啊！ 我膠袋， 膠袋真， 但係 膠袋好化學嗰陣味。 而家唔係嗰啲超級市場薄嗰啲喎，係嗰啲以前百貨公司厚啲嗰啲咧。即係而家都仲有百貨嗰間百貨公司，日本嗰間，嗰啲佢都自己有個塑膠袋，但係厚身噶嘛。 係有一陣味道，我嫌嗰陣就好化學啦。 但係都中意，仲好中意去書局入到去，覺得有種好。好重生嘅感覺， 書卷味嘅真係， 但係書卷味啦，就係有嗰種書卷味啦，係啊係啊。 我第一次知原來書卷味係 咁 加 翻嚟㗎。 原來可以去書局就搞掂啦，個書卷味。 對人咧，對人嘅味道，你又會唔會好敏感㗎？ 哦，其實我嗅覺係。比较敏感嘅， 但你成日跳舞，身边啲人都汗味多， 所以我自己咪喷多啲咯。 唔系，但你汗味沟香水又系唔一定香。 唔系，我闻到我自己嗰阵，我就觉得会香噶啦。 直接喷喺个鼻度，好似嗰啲安油嗰啲茶。 忽然谂起啲嘢， 擦埋太阳。 唔系，我忽然谂到， 你又攞啲咩俾我？ 我哋咪前咪话邱国盛留咗袋打完波嘅衫喺公司四日嘅，转头拎俾你试下， 你有咩反应？闻完之后， 记得佢一世啊， 记得你一。 系 啊， 系咪都攞啲嘢嚟闻噶 嘛？啱啱先讲完话嗰袋衫咁臭， 够钟翻嚟啦！ 咁啊，上次你嚟到嘅时候就分享咗你嘅秘密啦，中意闻嘢啊， 闻 folder 系啊，由闻书变咗闻 folder 啊，咁样样啦。听讲你而家系咪有新嘅癖好啊？ 喂，有啊，真系好变下。有个癖好，其实因为最近大家都知啦，过去半年口罩同呢个洗手液系我哋嘅即系生活里边嘅一部分， 系必需品啦、 啊，系啊，生存必需品。 你系咪中意闻搓手液？ 唔系、這個， 消毒火酒。 這個都 OK 嘅，因為都開心嘅聞到，咪但我覺得最得意咧，我個最近一個新嘅癖好咧，就係我每次去完洗手間咧，我會睇隔離嗰個人同再隔離嗰個人喺度鬥洗手咯。 咩？我唔明，你一次先。 係啊，即係我會睇咧，你會觀察到我唔知係咪男士嗰啲冇會唔會係你哋嚇唔肯洗咁耐啦，但係啲女士喺女廁咧，佢哋會有種競爭嘅。即系咧，佢哋会有种竞争，就系边个洗手洗得耐啲同干净啲。 斗耐啊！ 斗耐真系啊！通常你一 男士都会斗耐嘅， 不过就唔系啲方面 洗手咯，即系你系斗 到踩单车踩下踩得耐啊，跑步跑 得耐 啊， 嗰啲耐 咯。企边个长啲？ 系啦， 就嗰种持久力咯， 嗰条气啊， 气长啲啦，系咯。 够唔够耐啊？ 我会觉得我要好中意喺洗手间，有阵时我自己其实都洗完噶啦个手，但系就会扮下自己，即系整下个口罩咁，但系观察隔篱嗰两个女士喺度斗洗手咯，好激烈噶。 咁即系你有份斗噶咯？你喺隔篱睇住你唔走。 当然有份啦，但系好得意噶，你会见到人挑机嘅，即系好似以前打街机咁样咧，会人跟队跟队，真系噶。有一个明明可能洗完噶，但佢见到佢隔篱有一个女士 join 入嚟洗啦，佢会再揿多次拣液，再洗多次咯，务求俾大家睇到佢系识得嗰个洗手几步曲咧，即系洗咗好耐咁样。有一次仲见到真系有个妹妹仔唱住 Happy Birthday 咁样，即系你知唔知呢个？ 我知道知道知道，唱两次啊嘛。 系啦，要唱 Happy Birthday， 真系有人唱出嚟咯，咁我觉得好有趣咯。呢、這个 你啱拍子咪有用咯， 系 你好似我呢啲唔啱拍子唱。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Birthday to you， 咁唔啱咯。 我新嘅癖好就系我好中意洗手间度留意留意一 pair 女士或者更多嘅女士，可能成排一齐斗洗手咯，我觉得好有趣。 系， 我 明白，即系你哋去厕所已经耐噶啦， 仲要斗得耐， 呢个生理结构嘅问题。 系因为你嗰一排咧，大家都好着重洗手，同埋即系你知嘅，始终我哋系凡人嚟噶嘛，我哋会有一个 comparison 噶嘛，咁可能有啲人就想即系展示自己几识洗手啦，咁我哋就会洗耐啲啊，即系啲指甲会洗多几次咁样咧，喺个掌心度锐多几次咁样俾大家。 唔系，我成日都唔 嗰头又话洗手洗得多咧，只手又 臭 气啦，又臭气。 系咯， 系啊，女人系咁噶啦，但我就喺呢个癖好，我觉得都贯穿咗我喺呢个半年里边嘅，好中意喺洗手间度观察人洗手，同埋斗洗手咯。 跟住出到门口斗茶轻圈嘛，跟住又，哇甩晒皮啦，跟住又斗茶啦，咁样。 病毒可能由外地传入，但系仍然要进一步调查。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基因序列显示，北京出现嘅病毒同欧洲嘅病毒株密切相关，好可能系从外地透过人传人传入北京，并且并唔系由动物直接传染人类。瑞安强调，由于疫情大流行，病毒遍及世界各地。因此不等于病毒源自欧洲，又举例说纽约很多病例的病毒株都是跟欧洲有关，呼吁中国当局调查病毒是何时传入北京，感染了多少人，以及传播的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对开慢线有架坏车阻路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天马苑，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苏屋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但系咧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开始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太子道西仍然都系挤塞噶，现时咧去尖沙咀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反方向去沙田咧车龙排到培正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嘅车龙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 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大望仔路回旋处一段仍然都是交通挤塞的，影响到现时西沙路去西贡龙尾排到水浪窝。大望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车龙排到沙角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波成也一长又长，我两友谊比他长。 晏昼时间3:07啊，咁啊即刻去下半部分的访问啦。今日访问的嘉宾是阿文啦。如果俾你储到七粒龙珠， 嗯， 你会想实现咩愿望而家？ 哇！ 愿望是一阵间唔好俾我闻嗰袋衫， 快啲完啦呢个访问你想？ 唔系啊， 你会想系咩咧？ 愿望啊，真系有嘅，希望诶个愿望系屋企人身体健康咯，真嘅。 嗯 嗯，系啊， 身体健康， 屋企人身体健康啦，系啦，就系咁咯。其实 系咪因为健康对嚟讲不嬲都系觉得？ 唔系啊，因为真系睇住屋企人开始老啦，咁啊呢排多啲病痛咁样，暂时自己又冇乜话，因为我觉得而家做嘅嘢都系。在呢五個月裏面，所謂入咗行之後，我覺得真係有好多嘢係學緊嘅，仲係要好多時間去學，唔可以話一步登天快唔到嘅有啲嘢。咁所以我覺得不如其他嘢，我覺得係關於我自己嘅，我覺得係要我自己做咯。 嗯， 同埋靠齋靠其他嘢得到嘅，應該都冇咁好玩。係你係要自己即我最近就砌咗個模型，就係、是、原來買翻嚟嗰只咧係冇自己砌出嚟咁好玩嘅，真 係。哦， 係 嘅， 買翻嚟 自己一手一腳砌係。 同埋嗰只喐得噶嘛，新嗰只模。即係嗰啲模型係咯，喐得就爭好遠。但係我就覺得反而我控制唔到嘅係我屋企人健康咯。咁我覺得如果我真係實現到嘅，咁我就希望我屋企人身體健康。 嗯，自己咧，但係自己嘅身體健康，因為特別而家嗰個身份再多咗啦，跳舞你又唱歌，即係屋企人如果唔使擔心你咁多，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照顧佢哋一個方法。 係啊， 你自己而家有冇要即係調節下自己啲生活啊、習慣啊嗰啲？ 好啊，咁就爆個六嚿腹肌出嚟啦！就嚟个六九腹肌啦，不如系冇乜特别嘅嘢想我，即系都系而家嘅目标都系继续准备好自己，跳好啲，唱好啲，身材 fit 啲，跟住希望每一个机会做好啲。咁所以如果可以快速地爆个六九腹肌，几好啊！咁我都觉得系啊。 不过听得出你同屋企人关系都几好。 而家好啲啦，即系始终中意自己做自己嘢呢啲人， 呢啲人 呢啲人系我哋呢啲啊。 久唔久又会觉得家庭温暖好紧要， 系啊， 真系咁噶， 真噶，无端端唔系，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喺出边成日周围闯，原来越真系大咗，真系会觉得屋企系至紧要， 嗯， 系咯， 我都好同意，即系有一段时间咧，成日即系出去躝街咧， 唔想翻屋企， 屋企好似酒店咁噶，翻去瞓觉瞓醒就走噶啦， 打个招呼咁样噶啫嘛， 系啦，跟住久唔久咧，去到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唔到，星期六日同屋企人饮个茶系好想嘅， 以前细个简直觉得，又饮茶。又饮茶， 笑咩呀？你好顾家咩？你嘅 唔系，我估唔到今日呢个节目咁多元化啫， 由动漫讲到家庭，讲到生活咁样， 再讲到 怀缅过去。 够钟翻嚟啦！ 上次因为知道你喜欢龙珠，就问你如果你能够集齐七粒龙珠，想实现什么愿望呢？我个人来讲，你希望爆六嚿腹肌。首先我想知道这两年多你有没有 你的体重是怎样呢？ 有没有拥有过呢？ 其實，唉，咁樣講有啲唔好意思，但係喺過去呢個半年裏面啦，因為經歷疫情關係，咁大家都喺屋企成日做運動噶嘛。 真係咩？唔係大家，sorry 你啫，我喺屋企係冇做過運動嘅。 有兩派嘅，一邊係廚神派。廚神派一邊啦，一邊就係運動派。 我跑步運動喎， 我係少年派啊。 咁我喺呢半年就六嚿腹肌就冇嘅，不過即係好唔好意思，但係有四嚿咯。 哇！ 點啊？ 年輕人， 因為其實真係冇特登，因為真係冇嘢做，我哋 冇嘢做有腹肌。 我哋舞蹈界真係冇公開，我哋又唔教得班啦，又唔會有 event 俾我哋排舞啦，咁變咗喺屋企度呢，其實真係會經歷過一個頹嘅階段嘅，都唔知做乜好。 仲諗住問冇教班，即係疫情冇教班，有冇肥到添？你同我講話多咗四嚿腹肌， 仲要唔知點解冇特登嘅話先。 我 特登都未必有啊， 我都多咗啲嘢嘅，喺疫情期間多咗四嚿水咯，每個月多咗四嚿水嘅銀行，因为都冇地方洗钱，冇乜洗钱， 冇得地方洗。O K 喎呢个， 好彩电台唔使 cut 嘅啫。好啦，咁真系有啲咩嘅愿望咧？ 今时今日 嘅愿望咧，好似上次就即系希望屋企人身体健康啦。但系原来唔记得咗我自己嘅身体健康咯。 搵人照顾下自己咯。几时结婚啊？ 都话要即系从长计议啊！即系而家最紧要都系要策划，基本嘢都策划。但系我同我嘅 B B 系有共识嘅，所以我哋会一起努力噶啦。 拍咗几多年啊？ 呢个拍咗几多系啊？ 呢个 B B 啊，我哋 B B 哇， 真系啊！ 我都有 B B 啊！我呢系 B B 战士啊！ 我 呢系 B B 蛋啊 ！B B 高达啊！ 诶，啲咁亲昵嘅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后，叫一下就冇咁肉麻噶啦。 系、 哦、 啊，你点样嗌你另即系男朋友咧 ？B B 咯 ，B B， 即系你见佢都系咁样嗌嘅。 系啊， 佢、哦、嗌你咧 几多年啊？你 5年啊，已经 哦，五年都系咁几 sweet 啦、啊。 系，同埋佢系喺街舞界里边本身有呢个海盗之称嘅，即系 都大大嚿咁样啦，神神秘秘咁，但系都已经惯啦，喺人哋面前都俾我叫佢做 B B。 B B， 佢叫你做咩噶？佢 奶奶咁样， 佢唔会喺人哋面，佢唔会喺人哋面前叫我 B B 嘅。 啊 即系因为真系有失霸气嘅，咁样叫出嚟、 哦。但系私底下都系咁叫。 系啊，私底下就 B B 咯，但系平时就喂系即系细声嘅。佢讲佢同我好唔同嘅，佢系音声细气嘅。 但个共识大概系点嘅？ 我觉得起码大家嘅事业都去到一个再稳定少少嘅位置咯。即系我会想，可能会唔会迟啲可以有机会有自己嘅一间小小学校，咁样咁就真系可以有即系一个有系统啲嘅事业，咁就可以再作打算咯。咁男朋友同自己本身都有一间制作公司系排舞嘅，咁可能嗰边又想再稳定少少，咁先至再决定啦。但系你放心啦，大家我一定friend 嘅一定会 invite 嘅，即系一定会叫你哋嚟吓， 到时 玩下嘅。到时 见咗我就知道你唔系 friend 啦。 到时你就知啦， 我知啦。 到时大家睇嗰啲相就知啦。 我而家咁讲啫，好似话净系 friend 先叫嚟，通常呢啲其实我系想收你哋嗰、那个吓，嗰、啊那个叫咩名人情？ 人情啊， 分享都一样，你唔介意我肉麻嘅、啊，即系 你啊， 都知道呢个 B B 系。是即是都大家好有共识的了，因为我2017年呢，当时我帮一部电影点五部，大家记得呢部电影，咁我就唱了他的插曲，咁我的监制大卫就说哎你一起来金像奖啦，但是个 short notice 是他那招叫我那晚就是金像奖啦，监制，咁我当时导演都叫我去，咁但係个 notice 太真係太短啦，搵唔到群妆化咁样突然间一齐去㗎嘛。咁但係嗰个朝头早我 BB 就拖住我周围跑去搵群啊，又买呢样买嗰样嘅，帮搵埋妆化，跟住跑住我哋仲好赶时间，我好记得嘅，仲要因为地铁又驚即系走上走落又好太麻烦，就要跑去码头度，一坐船就已经到文化啦嘛。即系成件事，我觉得我俾呢、這个即系呢个 B B 拖住我走，我知道系佢噶啦，咁样咯。系啊，佢好想我成功啊。 佢好想我得到我嘅成功，咁然之后咧就可以稳稳定定咁样做主妇咯。 几、哦、好啊，做主妇 系啊。 哎，我都唔知几想咯，都唔知几想有个煮饭食，真系。 系中意龙珠 嘅，系个源头喺边？ 个源头系因为《美少女战士》太闷， 咁有好多嘢拣啦。其实又点解会 咁啱嗰阵时转台睇到龙珠，哇，打得咁犀利嘅，即系《美少女战士》真系。即初初唔係冇一個女仔冇試過中，一定中意過嘅《美少女戰士》，即係咁靚，係咪先？即啲衫又靚，個變身又即轉曬。 我好中意睇《美少女戰士》變身啊！嗰陣時 係啊，好靚，啲變身真係好靚。 係啊，因為佢哋換衫嗰下 有啲下傷。 尖格細細個嘅時候要破咗佢，尖格咪錄低咗嚟睇啊嘛。 是打起嗰啲嚟噶， 系啊，录低电视，跟住播翻底，跟住就 post 咗佢睇咯， 都几好啊，几健康啊。Okay, 每个少男都有佢好奇嘅时候， 我就 你都好早好奇， 好早啦。 我就唯一觉得吓、啊，每次都净系 Sailor Moon 攞支嘢出嚟发光， 对 面就玩完噶啦。 咁你超人嗰啲都系咁噶， 所以唔中意睇， 所以佢冇中意超人咯，系啊。所以就中意即系要拳拳到肉嗰啲嘅， 系啊，就发觉哇，原来隔篱打得咁犀利嘅，咁就开始睇啦，就系咁咯，就系、是、咁样。 但嗱嗱，说到底啊，即系《龙珠》系一个经典作品，我都觉得睇得好热血嘅。但系如果你好抽离咁嚟睇，其实佢每一个嘅 嗰条桥 formula 方程式系一样， 系啊， 即系唔够打又变粗就粗啦，跟住粗完之后就打赢咗啦，又嚟到一个新嘅，哎呀又唔够打又再粗， 跟住再唔掂咪储大家啲气啦，咁样 啊，永远都唔会死，有得复活嘅， 系啊系啊。算啦，都系娱乐下自己啫。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系我哋而，因为我同阿一都系后期先睇翻。以前我谂嗰个年代呢、這个 formula 或者嗰时漫画未有咁多款式嘅时候，嗰阵时都几突破嘅。 嗰段時間，即係九幾年嘅時候。 唔係，因為我真係龍珠睇係睇漫畫先，所以冇拖得咁長。 哦，係會快啲嘅。 係啊， 係 啊。 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準備咗呢個龍珠嘅禮物俾你。 哇！真係㗎。 系啦， 系啦。 嗱，你今日咧，你要讲下你自己呢一身嘅装束啦。 喂，我特登着一件龙珠 T 嚟噶。 你系咪谂住除咗佢啊？喂，除咗佢啊？ 有冇四日嗰阵味啊？ 咩啊？有冇咩啊？ 有冇四日嘅味？ 呢个咪十七号咯。 哦，呢个十七号。 呢个十八，呢个十七咯。 哦，嗱，你除呢件衫送俾佢。即刻俾你贏，即刻俾你贏， 唔好 除佢出嚟，即刻贏。 除完啦呢啲嘢，除咩衫啫？系咪先？ 诶，你嗰个 你先啦，我觉得我会赢。 咁你攞出嚟咯， 唔系啊，我要话一话你先咯，你攞出嚟先啦。 我嗰、那个 系 啊，有礼物收咁好嘅， 系啦、啊，我呢、這个呢、這个惊喜嚟嘅，因为里边系咩咧，我都未知。 哎呀， 呢个系一个系列嘅嗰啲 盒蛋， 多谢 系啦，啲 figure 嚟嘅，但里边、 哎啊、 里边系有一个好似你嘅十八号， 系啊，十八号、啊。 其实我 系 好想中嗰个嘅， 试下不如而家 系啦， 睇下有冇一个咁好彩嘅运，真系会开得中。你最中意嘅？ 等等先，等先。最唔中意系边个？ 咁梗系即系一系 M 字啊 ，C 唔系 C 罗 ，C 罗啊 ，C 罗唔好啦，好似曱甴啦，真系。 如果中 C 罗嘅惨啦。 唔系我头先见到佢系劲嘢嚟嘅， 十八， 劲嘢嚟嘅，好难嘢，好难抽。 哎呀，我想要， 好靓，系个悟空嚟嘅，好难抽。 我想要， 哎呀。 抽 得 盒俾我啊！ 冇啦， 好难抽嘅真系，多谢悟空啊，犀利啊！ 抽到悟空， 主角好难抽噶。 系啊，但其实我都冇认真望过佢有仲有啲咩系列。我一见到十八号我就即刻买呢个。 好多谢你，呢个真系悟空真系难抽。 又有比达啊， 超 难抽， 通常都系就系思路同埋菲利咯。 好彩啦， 系啊，最多系思路。 好啦，到我啦。 好， 由于我知道。由于我知道，哇，嗰个酸酸地添，你咁样抽中咗孙悟空，唔系，其实我觉得闷嘅，即系如果你即拣开呢个漫画，一定又系送 figure 又剩咯，我就觉得有啲闷。 攞粒珠出嚟啊？ 唔系，我唔知咩嚟噶，我到而家都唔知咩嚟噶。 又系咩啊？ 哎呀， 我唔知咩嚟噶。 哎，好得意啊！呢个 capsule 嚟噶。 系啊，佢入边嗰个交通工具嘅其中一个，嘅胶囊嚟嘅，系啦。咁但系佢咧同我讲入边唔系咁胶囊，但我唔知入边系咩嚟嘅。 我哋一齐 又睇下里边系咩嚟嘅先，好多惊喜啊！ 好多惊喜啊！系通常装自己呢边间屋出嚟嘅。 系啦，咁我又覺得唔好買 figure 咁無聊，即係咁大路啦。 但係呢一個嘅 就算其他嘢啦。 係啊，你又 究竟 係 咩嚟嘅 咧？擺個都唔知咩嚟嘅喎， 可能得個樽啫。 係， 誒，匙羹嚟嘅喎， 咁得意嘅。 啲小朋友用嗰啲匙羹喎， 好得意啊！ 係 一隻匙羹嚟嘅，好 Q 啊！好得意喎，好啊！我出街食嗰啲好，即係平時烚雞可以食啦。 係啦， 係啦， 好啦，咁啊，而家兩份禮物， 你會揀邊一個咧？ 我揀匙羹，我送個悟空俾你啦。 點解？我真係最愛咯。點解你 好咁難得中咗？ 好，但我見阿一好中意啊嘛。 哦，唔係，你揀一份係。如果兩個男仔送一份俾你， 我兩個男仔送一份俾我， 係啊，氹你開心嘅。 咁梗係要悟空啦。 你唔覺得送 figure 好冇？ 唔 係，但係你中意啊嘛，你要中。 即係你唔覺得送 figure 好冇意思咩？即係 唔係老實講，如果呢隻 figure 係思路， 所以都係波波嘅咋。 你贏運氣啊！今次 係啊，大家都波波。 我哋一定係揀呢粒。capsule 嘅 系啊， 但系佢系悟空啊嘛， 系啊，所以我就输啊。 除完啦，除完 系啊，除完嘅有时就咁样赢咗咯。 好老实讲，系一个思路嘅即刻， 就拜拜噶啦。 思路真系好似曱甴。够钟翻嚟啦！我哋而家嗰两份礼物系 你记唔记得送咗咩俾你啊？ 我记得一只capsule 嘅叉啦， 系 一只一个就系我抽中咗好靓仔嘅真系悟空咯嘅公仔咯， 系啊，佢而家喺边啊？佢哋而家收藏咗系 佢哋喺我只大悟空嘅隔篱咯。 我想追问一条问题啊，你 B B 买得最开心嘅嗰份礼物，你觉得系咩？ 送俾你， 定系佢基本上送龙珠俾你就已经解决咧？ 我 B B 咧其实。只是送过一份礼物给我的，因为我够了，我不需要他再送给我。他送了一份 戒指跟着 我。 其实我们结了婚了。 不是啊 ,not yet 啊，但是我第一年生日呢，他买即是他叫出面即是铺头整了一个好靓的生日蛋糕给我，我可以给了上来看，是有只布丁狗在上面的。 跳得这么远的跳得这么远 煲天狗， 煲天狗 我好中意煲天狗， 系咩？你真系龙珠，你话声咗龙珠煲天狗， 我一直期待你会讲龙珠蛋糕，你无啦啦同我讲煲天狗，我跳咗出嚟添，跟车太贴啊！呢坛嘢 估唔到啊，真系。 有布丁狗啊，好得意噶！ 个震撼真系好大， 大啊、 因为你 keep 住都好型噶嘛，成件事。 系啊， 龙珠有个女仔中意龙珠，然后跳舞又成，系咯、啊。我中意布丁狗。 我哋下次睇下点样就送啲布丁狗俾佢先。 唔系佢真系好唔衬，佢真系好唔衬 Samuel 嘅嘢，所以 你可唔可以扮布丁狗？ 因为 我睇， 因为奶茶 keep 住都系好型，你谂下佢嗰啲歌全部都系嗰啲好 energy 嗰啲噶嘛？ 系啊， 我中意布丁狗。 我仲讲多只嘢俾你听添咩？ 咩啊？ 我整个布丁狗汤圆添啊！ 唔得，我 picture 唔到啊！你谂下人做人十八都系型嘅，即系成件事都系嗰种酷酷地、型型地。即嗱，唔系奶茶，佢唔系酷酷，系嗰啲阳光少女，但系佢，但系佢唔系嗰种啊，嗰种 唔系卡哇伊呢？ 耶！ 我想问你有冇啲用具系布丁狗啊？ 有啊， 例如咧， 锁匙扣咯，锁匙扣已经系布丁狗。 哦，锁匙扣 OK 嘅。 有啲咩系布丁狗？ 跟住话屋企嗰件睡衣系布丁狗啊， 喂。系、哦，我真系有件屋企嗰啲褛系布丁狗， 我褛啫， 褛， 我以为系嗰啲扣褛嗰啲好经典嗰啲睡衣棉质嘅， 唔系嗰啲布丁狗褛咯，跟住同埋我记得之前某商场系都会，你知耐唔中会有啲布丁狗嗰啲咩圣诞嘢咁噶啦， 农历年嗰啲啊， 系啦，嗰啲我咪会癫咗咁走去影相咯，但系要有我啲小朋友陪我去咯，我会成日叫佢哋去，喂，我哋今日放咗学去边度边度啊，但其实系我想去影相， 扮晒陪僆仔。 但系呢样嘢真系好唔衬， 前啲可能有 event 咧，系布天狗嗰啲，你会见到奶茶喺度。 咁你买定顶啡色嘅画家帽俾我，我要大咗顶。 我最后最后一条。布天狗心目中嘅地位高啲，定龙珠心目中嘅地位高啲？ 有得斗喎、啊，原来 系咯， 有得斗、啊。 有得斗、啊，因为。真系好难讲喎、哦，因为布丁狗见到佢系嗰啲窝心嘅感觉，即系，但系龙珠系俾到我一个 热血 嘅感觉。 系， 你谂下，你谂下，你下次答我，下次你再嚟做访问，你答我呢条问题。开头系呢条问题，我抹低咗。 下次系， 我谂到真系有得斗喎、啊，呢、這个估唔到、啊。 但个起源，我又想追问，一路讲咁耐，真系好好倾，我就发现个起源点解你无端端中意布丁狗咧？ 诶，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屋企都会养，譬如北京狗啊、西施啊，即系呢啲食耳仔嗰个形状同布丁狗好似啊。咁我就好鍾意布丁狗啦，所以係咪好唔明白，但係 都係 咁樣囉。 今日最大嘅秘密就係刘敬文奶茶系中意布癫狗，而心目中嘅地位同龙珠有得挥。好嘢，希望下一次同你再倾偈嘅时候， 下首歌叫布癫狗， 叫布癫。 好啦，各位，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你哋 ，Thank you，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三日会议早上在北京闭幕。新华社报道，会议表决通过多项法案，包括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新修订的档案法、新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法。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及港区国安法。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较早前说，今次会议只是对港区国安法进行初审。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文指，个别西方政客、国际组织负责人和欧洲议会近日对香港事务妄加评论和无端指责， 肆意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對此予以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發言人說，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主權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要素，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任由本國領土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肆意橫生，無視國家安全保障機制存在漏洞。又說，香港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國就港區國安法立法是完全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發言人又說，一些人打著人權和法治的幌子妄評中國內政，是掩蓋不了傲慢偏見和肆意干預別國內政的本質，強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就港區國安法立法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內地著名維權人士許志永被當局批准逮捕，但是未有向家人透露許志永涉及的罪名和羁押地點。中國公民運動網報導，許志永的姐姐接獲山東警方通知，許志永已經被批准逮捕，並且回應許志永的要求，將逮捕通知書寄到他北京家中的二姐姐。報導說，許志永和多名的維權人士去年12月初在廈門參與聚會，討論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後參與聚會的人士被指煽動顛覆國家。許志永今年2月15日在廣東被捕，被帶走的時候，公安通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並且是會實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英國《泰晤士報》報導，政府將會在下個星期公布一系列放寬抗疫限制的措施，包括下個月4日解除兩米社交距離限制，酒吧、餐廳、咖啡店警開與手機人員入座之後才擺放餐具，而酒店職員為住客提供客房服務的時候，只是會將餐飲等的物品放在房間外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炎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驟雨稍為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咧，大车龙有大消散，龙尾排到过去蒲岗村道。今次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近苏屋慢线坏车拖走咗，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去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大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亚公湾路。过大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咧，车龙排到罗福道。反方向去沙田嘅车龙咧排到去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太子道东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行人天桥工程，由今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听朝嘅五点半，介乎彩虹村至到景泰街之间嘅一段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咧，系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由今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听朝嘅五点半开始，介乎彩虹村至到景泰街之间一段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part four 啊，录到第四 part 我哋， 冇扭错， 系啦，冇扭错 cut， 系啦，我哋特登每一次都讲啊， 而家系同紧睇带嗰人 check 啊，而家你播紧呢条咧系 part four 嚟 嘅，啱嘅， 同 未来自己讲，好似交嗰啲。嗰啲咩膠囊信啊，系咪有啲咁嘅？ 哦，知你讲咩？ 时间胶囊啊， 系 啊，好啦，我报时啊 ，OK， 好，嚟， 系搵埋龙哥报个时啊，而家 系啊 ，Mike Two 啊，而家时间嚟到3:38， 系啦，室外气温摄氏32度啊， 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小弟就真系出边有第二份工作，所以呢几个礼拜咧，师兄祠堂嗰度就冇办法一次过录五集啦，咁啊，所以麻烦咗阿庄端仪同埋阿 KB 啦， 系， 咁当然我希望我翻嚟嘅时候系可以有翻啊， 希望你翻到嚟， 虽然 KB 而家喺隔篱， 系啊， 大家估到咩时间啦，但我想庄端仪喺度多啲。 唔紧要啊，你要帮佢拉一拉链啦。 听唔到啦 ，KB， 听唔到，听唔到 ，KB 叫你啊 ，KB， 听唔到， 听唔到。 我哋啲隔音几好。咁啊，话说咧，即系基本上咧，即系啱啱头半 part 咧，阿波盛都好 amazed， 点解好劲啊？啲英文 amazed， 你冇用 amazing， 用 amazed， you are amazed about。点解我仲有时间去买鞋？ 系啊， 即系你我有俾你睇我嘅通告啦，即系基本上个拍摄工作咧，一星期五至六日啦，即系得翻一日放假咧，就翻嚟录星期六嘅节目啦。 系啊， 咁点解我咁坚持要消费？你见我仲买咗呢、這个 做咩啊？ 仲买咗个袋嘛？ 系啊，都见到你买咗个新嗰啲。诶、哎，你知阿一呢个人真系好中意买袋，黐线嘅。佢买咗个又系嗰啲斜孭嗰啲。嗰日见到佢已经揽住个腰包， 我真系好中意呢个牌子。其实 防水北面袋，唉，我真系唔知 道。我呢排就买咗呢啲扣，我发现几好用。 呢啲买咗啦， 系啊，呢啲扣。 琴晚先讲，今 日 买， 系琴日先话买，今日就买咗啦。深水埗买10蚊个，呢啲咧嗰啲啪啪扣咧，发现几好用嘅，即系因为喺片场度真系有需要嘅。 讲买嘢嘅行动力咧，真系冇嘢够啊！一嚟， 应该话我自己觉得有需要啫。 系啊，佢喺琴晚咧凌晨先同我讲话要买。今日翻到嚟夜晚啊，前后冇24个钟， 我冇廿四个钟已经买咗啦。系啊，行动力好紧要。 喺买嘢方面，你真系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啊。嗰阵时嗰部平板又系仲话谂紧，跟住嗰日笑笑好，唉、哎，买咗啦。 跟住夜晚 send message 买咗啦。 系 好啦，其实我想表达啲咩咧？我发现咧，当你嗰排好多嘢做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想使钱。你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又买咗啲咩啊？ 上个礼拜你买咗咩啊？ 我咪话买咗件波衫嘅。 系、哦，暴龙机系再之前的。 暴龙机系再之前。 系啦， 究竟点解我买波衫咧？听下推介先。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加入一啲社交平台嘅买卖群组。嗱，话说咧，小弟自己咧有几样嘢都买得几多嘅。第一就系球衣啦，第二就系威士忌，第三咧就系玩具啦。 嗱，所以咧间唔中都有啲 friend 啦，又或者一啲嘅听众朋友咧邀请我入一啲嘅买卖群组嘅，嗱分别啦入咗一啲叫威士忌买卖群组啦，跟住之后仲有暴龙机买卖群组啦，球衣买卖群组啦，入咗呢啲嘅群组之后咧，间唔中会有啲人咧放一啲嘅二手波衫啦，或者有时放全新嘅波衫嘅，亦都会有啲人咧放一啲比较特别少少嘅威士忌啊，又或者早排我咪话揾一啲绝版嘅暴龙机，都会喺嗰度揾得到噶。甚至乎你可以喺嗰度咧征求你想要啲咩，如果价钱啱嘅，而嗰个人手头上又真系有货，亦都有机会会咁样放俾你噶。嗱，所以咧加入呢啲买卖群组咧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你咧，令到你咩啊？令到你使好多钱咯、啊。但系呢啲钱又真系使得开心嘅。所以不妨加入呢啲买卖群组，睇下有冇嘢啱你咯。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系呢个短短一个月咧，我已经买咗两个袋啦，一件波衫啦，同埋一对鞋啦， 四部暴龙机啦， 三部暴龙机， 三部 啫。 我想讲一路听你喺度讲紧， 所以师培 tips 系啱嘅，寻常事系永远是正确的， 冇人话佢错 啦，系冇人听嘅，即系冇人听从佢呢个嘅说法，我意思系，唔系佢讲完我唔听从，唔跟从，所以我嘅意思系咁样，你唔好曲解我嘅意思。 你声冇人听佢嗰啲劝诫啫， 系啦， 唔系冇人听佢嘅节目， 我有听，我唔系人咩？ 你系 你系啦，即系我意思冇听从啊，系冇听啊。 你嗰位真系啱啱好啊，嗰位 冇听从佢嘅指示，即系支出系收入嘅 30%， 我已经多咗啦。语言 真系好神奇， 所以我 同一句说话，唔同人听真系唔同感觉。 所以我做唔到有钱人啦。虽然我唔系净系还面皮， 即系冇人听师培讲嘢。 好啦，翻翻嚟。梁伯雖然給多兩秒我笑埋先， 你笑一下先，咁鬼大聲。 好啦，咁跟住之後呢，我想講嗰件波衫呢，即點解忽然有呢個領悟呢、就係嗰件波衫呢，其實要多謝一位嘅聽眾朋友嘅。咁嗰位聽眾呢，係以前手下留情嘅一啲聽眾啦，而家夜晚聽師兄祠堂啦。我唔知佢有冇聽後援會呀，佢外地即其他好似澳洲嘅一位聽眾叫 Johnny。佢間唔中見到一啲靚嘅波衫係會 send 俾我嘅、 哦， 即係佢，因為佢都喺好多呢啲咁嘅 group 入面咧，咁然後佢就 send 俾我，佢知道我中意卡斯納斯，其實都好多人知噶啦。咁然後就見到嗰件咧，應該冇記錯係卡斯納斯第一年加入波圖嘅、哦，所以佢嘅 嗰件你冇買啊？嗰件 冇買嗰陣時冇買，即係因為唔開心啊嘛嗰陣時，係咪先？ 冇理由買嘢慶祝啊！ 係啦，即係唔開心係佢由皇馬俾人炒咗去波圖。所以我覺得後尾都係一件好事嚟，但所以嗰件波衫有另外一個歷史意義咧，就係佢由佢做咗正選嘅皇馬龍門之後咧，第一件唔係一號嘅球衣嚟嘅，十二號佢第一年去波圖嗰只係十二號球衣，所以我買咗一件波衫係十二號球衣，就係、是、寫住卡斯納斯咁樣，咁、哦、我即刻博取啦，係咪先？ 要買啊！咁有紀念價啫， 有紀念價啫，899啫都係。总之买咗啦，所以要多谢 呢个又系穷人同埋有钱人嘅观念。喺我心目中嚟讲，899件波衫， 唔系咁你收藏品嚟咯，即系你用收藏品嘅概念，你唔好用衣服嘅概念。即系你见我着呢件，我都系89蚊嘅，我呢件喺啲开仓嗰度买嘅，系啊，89蚊嘅呢件， 系 啊。我仲要而家手头上呢件风褛咧，系 FM 92.6至94.4咯，系一台嘅。嘅训练啊，你 仲要唔使钱？ 系啊，我哋一台同事拎偷偷地拎件俾我嘅，系啊，所以系咁啱，即系喺我眼中球衣系一个收藏品，咁我就舍得买嘅。咁当然即你，尤其是你更加知道佢今年退咗休之后，你唔会之后有机会买到啦， 唔会再出啦嘛。 系啦，咁所以就买咗啦。咁但系我就系、是、咁，佢 send 咗条 link 俾我之后，我入咗去之后发现，喂， 好多嘢睇， 好多嘢睇，有件2006年，其实我想买噶啦，不过唉， 依头先买完。2006年几多钱咧？ 2006年嘅国际米兰，我唔记得系咪2006年，总之零几年嘅国际米兰，佢、系左手边定右手边系有条龙嘅。 有冇纪念价值啊？你觉得？ 冇纪念价值，我纯粹觉得佢嗰个设计几靓，因为有条龙嘅，系啦。咁跟住仲有啲唔知90年代或者00年代左右嘅一啲日本 J League 嘅球衣，几靓嘅个设计，唔系贵嘅，即系以 J League 嘅球衣嚟睇， 系 1000蚊左右。 呢啲冇特別感覺啊， 冇特別感覺，純粹覺得唉、真係幾靚喎！嗰、那個年代設計嘅球衣同而家一個 style 真係唔同咗啊！咁然後除此之外，有啲 friend 咧就 at 咗我入嗰啲叫做威士忌買賣啊討論啦、啊。 哇！我真係好彩冇入到咋。 咁有啲咧係咩咧？即係佢唔一定係買賣嘅，有啲係交換嘅。即係可能我一次過買咗三支嘅 ，let's say 可能買咗三支 LaFroy， 係 咁，然後啊，我想試下飲支 Bowmore 喎， 咁就交換， 咁啊交換都有呢啲情況。咁、你喺嗰度咧，有啲人會直情俾埋唔同嘅評價嘅。咁然後呢排入得最多係咩咧？數碼暴龍機嘅交易 group 啊。咁我真係咧，你入呢啲交易嘅 group 入邊咧，你有一樣嘢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应该系数码暴龙机啊！ 数码暴龙机 ，OK， 打醒咩十二分精神呢？你好唔好彩啦？因为呢排 hit 啊嘛，系咪先？好似破咗票房记录 啦， 已经好高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抢呢啲， 你都进贡咗好多票房， 我都买咗五张。 你要睇咗咁多啫，我系代表数码暴龙嘅公司多谢你啊！ 我都买咗五张飞， 我出一个新嘅纪念品，你又破嚟睇啦，咁得意喎真系，我真系多谢你。 所以我唔听师培讲咯，咁跟住之后，死啦！我想讲咩？但系所以我就话你要睇你嗰个十二分精神，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因为通常呢啲机咧，由于佢呢排抢手咧， 就会贵。 系你一出，即系可能我而家手头上可能有六件货，我真系唔要噶啦，我摆咗喺度。当你一摆上嚟嘅时候咧，我谂大概半个钟以内啦，已经有人争噶啦。 哦， 已经系俾人扫晒噶啦！我啲球衣即系啱啱讲嗰个 page 咧，入边嗰啲球衣咧，其实对上仲有一件系卡斯纳斯嘅，又系我谂你见佢嗰人出 post， 可能你当一点出 post 啦，一点零八分咧已经有人抢咗要噶啦。 哇，咁都好 快 噶、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嗱，如果真系你真系嗰排好想要咧，其实你每十五分钟咧要 refresh 一次嗰个叫做 page 咧，先至有你啱嘅嘢咯。 你咪头先一路听你讲嗰段嘢啦。我就睇翻我究竟入咗啲乜嘢，啲二手买卖啊，交易 group 啦、啊。首先最底咧，其实有一个咧就是、二手唱片买卖区嘅，因为嗰时执屋想放咗，你二手书都有几个 group， 因为我想放。 啲二手唱片有冇写你个名噶？ 冇噶 ，OK， 嗰啲唔系二手，如果放得真系未好开过。跟住咧， 好尴尬啊嘛，你知。 有一段时间系俾我哋呢度啲同事导到，我入过譬如二手玩具交易。所啦， 哦， 你知龙哥嗰啲噶，啲出事啊！ 龙哥埋我哋嘅交易所咯， 系啦， 龙哥交易所个叫， 你揾佢得噶啦， 叫龙翼啊，几型啊呢个名， 龙翼 online， 龙翼 online， 跟住嗱， 想放咩？ 揾 到龙哥 啦，跟住另一个又系佢嗰时到嘅，嗰啲， 不过龙哥通常帮你买嘢，龙哥唔会帮你放到嘢， 似做批发或者批发龙啊，叫有名你叫啊，叫批发龙，有咩揾佢啦？跟住咧，嗰啲积木又系佢哋到我噶啦，二手积木。而有一个咧， 系、哦哦， 我都玩积木嗰啲啊，积木人仔啊嗰啲咁样啦。跟住啦，波鞋又系呢度啲人做， 哎呀，好彩我唔，好彩我唔中波鞋， 好彩我后屘都冇事。 我中球衣都系出事噶啦， 你球衣都唔系差好远啊，因为 系啊， 即系你都闲闲地都差唔多挨近千， 系啊， 所以其实差唔多。但我睇得最多咧，其实之前系睇二手 DJ 器材嘅。即系嗰时要买嗰嚿嘢咧，咁跟住咧， 我以为电台二手 DJ， 你想买边个翻屋企？ 我想买 Kitty 啊， 姑姐用过支咪咁样嗰啲咧， 我以为直情买个 DJ 翻屋企买 Kitty 翻屋企，我知好多人想买啊， 唔系咁易啊， 唔好物化，唔好物化我嘅同事啊， 唔准啊，谂都冇咁谂， 买我就得啦。 开个价几先嚟放自己 啫，好平啫，系啊，我为你私人做一集节目500蚊咁样。 哇！ 两个钟、啊， 食住饭做， 食住饭同你倾偈， 一个饭局 ，part time DJ， PT DJ， 我哋系 食饭 plan， 要播歌再加几多，要踢歌又加，要做埋广播嘅再加， 二手 DJ 器材， 二手 DJ 器材咯嗰阵时，但系嗰时咧，我觉得咧。呢度即系二手 DJ 器材又另一样嘢，你啱啱讲个 timing 好紧要啦。二手 DJ 器材嗰阵时就系、是、咧，有啲 group 你入咗去咧，你发现其实啲人 post 嘢咧唔系好频密嘅啫。讲紧可能一年内，譬如而家当六月啦，我嗰阵时你当用翻而家年时间去睇就系、是、我当2020年六月入 group， 可能咧只有十个 post 系2020年嘅卖嘅啫。 系、 然后对上有一扎咧，其实都已经系上年噶啦。所以咧，其实你揾 group 咧。 哦，系系系， 因为你 search 波三二都其实有一扎 group 噶嘛， 是 即系除咗你睇佢入边几多人，有啲系假嘅，即系佢有几万人都好啦，但系完全唔 active 嘅， 系系系， 嗰啲入咗系废嘅，咁所以你系要睇下究竟佢嗰啲 post 究竟本身有几多人啦、啊， 嗯， 同埋每次入去佢都要答嗰啲咩問題。 哦，係係，我入嗰個數碼暴龍 group 咧，有一條好勁噶，有條問題，你真係 fans 先入到去噶。 係問你咩？ 麻煩你up 出頭四代啊，頭三代嘅主角同埋佢嘅數碼精靈係邊三個？ 哦，咁係如果你冇心嗱。如果你識 嘅，因為有啲人咧，嗱，當然有啲人入嚟係搞事嘅，我都明白。有啲人入嚟搞事嘅，咁所以通常呢啲 group 咧，一係就 friend， 即係有你本身已經有個 friend 入咗去，咁佢拉你入嚟啦。又或者係你要答呢啲問題咯。你諗下頭三條、頭三代數碼暴龍嘅主角，你要答到，其實你真係 fans 嚟嘅。 係啦。 或者你有翻基本嘅認識咯， 一系你就特登上網揾咯。咁但係如果你唔係 fans 或者你唔係真係好有興趣，你就唔會覺得我要特登上網揾噶啦。 係啊。 咁所以但你加入咗佢之后，係咪有令到你买嘢嘅意欲真係高咗啊？因为佢间唔中就会弹出嚟㗎嘛，譬如波衫啊、酒啊嗰啲，你喺个 newsfeed 嗰度会弹出嚟㗎啦嘛。 暴龙机呢，因为我自己储得几齐，所以冇 乜感觉， 係冇咩感觉，因为自己储得几齐。但威士忌同球衣係重要好多嘅。威士忌我諗我由今年年头咪二三月左右啦，有个 friend 带咗我入去之后，那个 group 入面。因为带我入坑嗰个系叫凌子维啊嘛，带我入 group 嗰个系一个中学同学嚟嘅，我谂我买咗四至五支啦， 咁多啊， 四系啊，我而家我屋企有十几支而家， 我啲饮晒你屋企嗰啲，好黐线喎，咁你呢件事 有十几支啊，我真系未饮啊而家， 咁你觉得因为你譬如讲威士忌为例，佢有啲评价嗰啲咁样，你会睇， 我会睇埋嘅，即系有啲人下面会有评价嘅，即系好就好在，即系因为有啲人真系比你叻噶嘛，咁你比你叻嘅话，咁你咪睇下人哋嘅评价，即系例如呢、這個威士忌係出名貴嘅， 出名咩？出名貴啊！ 我諗唔到形容詞，因為 缺點太貴。 對於酒嘅形容詞，我得兩個嘅啫， 貴 平抵飲三個 OK。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间唔中咧，我哋喺节目嗰度都会讲下动漫噶嘛。咁啊，今日咧其实都好想讲一套作品嘅，就系、是《男儿当入樽》。今日唔系想讲下佢里边啲故事剧情，而系啱啱呢一个星期咧，我系疯狂被呢一套作品洗版。你有留意嘅话咧，《男儿当入樽》啊出咗一个新嘅手机游戏啊。咁我有啲 WhatsApp group 咧，就系啲篮球队嗰啲波友嚟嘅。咁大家中意篮球，见到呢只 game 一出，梗系会 download 嚟玩啦。咁 WhatsApp group 已经会出现啲人讨论啦，然后睇 YouTube 又会见到嗰啲广告。又是賣緊呢隻 game， 甚至乎而家连电视啊 ,99 台你都会见到佢嗰个广告弹出嚟，即係可以话无处不在。先讲套作品呢，我本人就好鍾意嘅，买咗成套完全版返嚟，咁都睇过几次㗎啦已经，咁动画亦都有睇晒啦。咁我觉得呢一套作品係犀利同埋成功嘅。你要知道咧，而家啲漫画又好，动画都好，追就记就系出极都唔出完。咁当年井上雄彦先生咧，咁啊同出版社相传系有啲意见上嘅分歧啦。咁所以佢打完呢个全国大赛，赢咗呢个山王之后，就话咩精力全耗啊，所以之后都搞唔掂啦。咁啊输咗，咁就唔知几多强止步啦。咁我嗰阵时睇咧，就觉得唉，主角队。梗係要攞全国冠军先大团圆结局啦。咁但可能真係错有错着，因为种种嘅原因令到个作品结束，上北唔能够攞到冠军呢，好似嗰啲叫遗憾尾嗰类嘢啦。而家去到连手机游戏都出呢，其实正常嚟讲啊，你鍾意男儿当入樽都係会中个头埋去玩嘅。咁我当初都15、16諗緊好唔好入坑去玩。咁但係上网 research 完一轮之后，我就知道呢一隻游戏係需要练，就好似你玩嗰啲咩 LOL 啊、传说对决诸如此类，你都係要集中练一个位置，例如你中锋啊、后卫啊、前锋啊嗰啲咁，咁练死一啲角色，然后练好一身嘅技能，先至可以出去同人玩啊、打排位赛。再加上佢游戏里面啲角色嘅设计都係 Q 版， 咁我本身对呢啲可爱化嘅嘢都麻麻地嘅，所以佢出嗰啲 figure， 我对嗰啲 Q 版公仔都系冇乜感觉嘅。game 我就冇玩噶啦，但系过去呢个星期佢频密嘅出现，都勾起咗我对男儿当入樽嗰套动画嘅主题曲嘅一啲回忆嘅。每次听我都会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学龙哥话斋，友情、热血同埋胜利啊，送俾你哋啦！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如果大家咧想再听多次呢一首歌嘅话咧，转头五点半听《寻常事》，可以俾你听到 龙哥版， 龙哥版本有30秒左右系咪啊？ 心情啊，心情对话佢有， 喂，嗰句对白系咩啊？友情， 漫画咩啊？ 漫画 系啦， 友情、热血，全部都系听到慢动作。 你唔够佢劲噶，听佢啦。 但系佢好似而家先录紧， 系咩？ 系咪？佢唔系 做紧第二样， 第二样嘢哦。我为佢而家先要走去录添， 冇佢专业噶嘛， 专业龙哥，好啦，转头听《寻常事》认真做啊！